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Hello, hello, 喂、hey, 今晚又到我哋搏击会时间啦。咁啊，今晚咧就阿 Raymond 咧就病咗，就嚟唔到。 好样，龙体为我。 但系我哋今日咧就有两个嘉宾咁多 啊，咁啊就 重量加埋系 Raymond 咁样，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教授唔使介绍啦，系嘛？咁我哋之前都 announce 咗，但系今日我哋另外拉埋咧就系关兆麟，就施政觸國嘅嘅召集人定系叫发言人啊？你哋点分嘅？ 冇所谓啦。 啊，两个都系啦。 其实施政觸國系得佢一个人啫嘛。 系啦，咁啊，我兆麟咧，其实之前都嚟过我哋节目噶啦。 俾啲掌声佢先。 系啊， 点解咧？ 因为今次咧，兆麟咧，其实佢哋咧就喺呢次嘅立法会选举咧，佢哋真系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啊！即系啊，即系 嗰个界别系咩话？四样嘢噶嘛？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系啦。我哋有姚松炎教授胜出咗耶！ 系、yeah! 非常非常之难得，因为呢个系可以话系即系系咯，即系梁振英嘅一个大本营嚟。 试过未噶？其实呢、這个 后栏 系咯系咯，点解 后栏失火？ 系后栏，除咗即系佢本身系测量师啦。 surveyor 系咯， 主要呢个啦，同埋佢上届嘅做特首，即系选特首嘅时候，里边好有好多人提名佢嘅。咁投票就唔知啦，但系提名里边有23个人提名咗佢，30个里边23个。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个界别系佢嘅。 桥头堡啊， 系咯，佢哋。但系点解今次你哋又 可以赢嘅？ 赢到，因为本身都好保守，同埋好多即系你知啲工程啊，好多呢啲大嘅啲政府项目嗰啲，即系千丝万缕嗰啲关 系 噶嘛。 系系，其实我谂最主要系以前好多人都唔玩啊，即系觉得杯葛咗呢个功能组别选举，而今一届最唔同就系大家觉得，咦，好似有啲机会赢咁样，有呢个希望喺度。一嚟係啊教授個雷動啦，即係大家希望整體上真係嘅，佢其中一個就係中人佢都要有貢獻啊嘛。 全套 不結集。第一，第二就係其實以往係只不過大家覺得我哋係比較偏見制，但我哋點解覺得個契機喺邊度出現？就係嗰陣時政改民調啊、 嗯， 我哋政改民調裏面嗰、那個percentage 即係支持代理先同埋唔支持，其實係好接近嘅、 嗯。 其實見到個政治取態唔係想象中咁建制。咁我哋咪覺得，誒、欸、可能一試，我咪試下。 所以喺其實，如果係你試下喺一個不記名嘅投票嘅系統入邊，有機會就係將一班咧，其實係可以話非建制嘅一啲嘅選民咧，吸引翻出嚟。 冇錯冇錯， 咁樣講。 同埋大家要覺得有機會贏咯，即係你唔可以話，我試下嘅咋，立去玩。 你哋有幾多個候選人啊？今次其實 今次有三個嘅，咁有 係咪一個因素咧？都 係嘅，因為就另外嗰兩個，除咗姚教授之外，另外嗰兩位啊，謝偉全同埋林文峰，佢兩位都比較偏呢、這個建制多啲嘅。雖然林文峰就話自己就唔係啦，就話自己中間啲純專業，咁但係因為佢政協嘅身份，大家都會偏向覺得佢建制多少少嘅，咁、就分薄咗對家嘅票啦，咁就叫做報紙成日都寫得 得利咁樣。兩個加埋係咪多過姚松炎啊？ 系啊系啊，多过 哦，咁 佢哋加埋有3200票嘅，咁啊姚教授就有2491， 系， 系，所以系啊。 但我哋见到咧，其实姚教授成个选举工程入边咧，即系你仲话讲嗰啲，当然系啲客观嘅一啲原因啦、嗯。但系本身个选举工程，我都做得好正喎。 啲片好好睇啊！ 系啊，尤其我记得有条片咧，就系讲姚教授一路喺度向前行啊嘛，但系个场景不断喺度变，咁但系中间又将佢成个愿景咧系带翻晒出嚟。 系，冇错冇错。 系咯、啊， 跟住有三个小矮人 join 咗佢哋。 系啦、啊，有三个即系嗰啲哈比人。 少亮就系其中一个哈比人。 冇、 错、啊，我次都见到你个样喺度，你成日都扮用少少唔同，但系其实都见到系你嚟噶嘛。 咩叫成日扮少少有啲？ 即系好似尝试扮多几个唔同嘅嗰啲 角色啊，哈比 演员咧吓，咁、但系咧 变装 一见到，咦， 又系你？ 唔系因为你个高度一睇就知你。 系啊，都其实都花啲心机嘅嗰啲宣传里边，因为想头先讲希望嗰两个字，我谂系呢个就系 theme 嚟， 近啲。 所以嗰、那个宣传品或者你头先讲嗰段 video 亦都系用呢个嚟做一个主调咯，即系向前行到去一个新嘅地方，咁然后有啲年轻人行出嚟，咁就系俾人到一个希望，就唔系死沉沉咁样。我哋宣传品或者系整个选举嘅 工程 都系工程都系谂住系咁咯， 即係唔好 正， 係同埋希望啲新嘢俾到成個香港或者個業界咁樣。 同埋好抵死咧，就係、是、你哋其中一啲主線咧，而家去到我哋陣間第三節，我哋今日翻嚟講啦，就講關於橫州嗰單嘢啦。但其實都係啲係有關係嘅嘢。係 冇錯冇錯。 最後都變咗阿姚教授，而家都未上任啫，其實已經走出嚟咧，就係 好勤力嘅， 即係好犀利呢個係咯。即係未翻工已經開始即係做嘢啦。 好抵啊，真係好抵係嘛？ 抵啊，抵曬啦！ 抵曬啦， 義工嚟㗎嘛，而家未出糧啊！ 跟住嗱，講翻下即係教授呢邊啊，喂，其實即係嗱，即係雷動之後啦，即係我哋都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啦，當然喝彩嘅有好多，但係都有唔少咧就出嚟係鬧啊。咁啊，見到教授之前即係發表一啲嘅一啲嘅即係出啲節目啦，有啲嘅講法，跟住後屘啲咁嘅講法咧，又有啲唔同嘅變化。都想聽下你嗰個心路嘅歷心路歷程係點樣？ 頭髮都白曬， 係啊！ 我諗喺選舉。首先講選舉當天 近少少個麥前，我哋 就又係是屌，即係開始點票嘅時候啦。咁有幾個選區咧都係好險啦，咁、最後都過到關啦。咁但係當時點票嘅時候，的而且確係幾緊張啊！我都好緊張嚇，因為點票結果。咁另外都有一啲即係我叫民主老將咧，都係要即係落選啦。咁呢啲都係老朋友嚟啦。都是好艰难嘅决定，即係当时雷动嗰个决定话要，因为始终名单多你冇办法嘅，你一定要有啲你救唔到咁多张名单㗎嘛，咁唯有就透过参加咗雷动升立嗰班策略选民，咁佢哋自己讨论完之后就决定要救边个要保边个，我都冇办法主导，因为最后投票决定举手大家喺新界西咁舉手係阿郭醫生同埋阿黃浩明咁啊李卓仁咁冇辦法嘅咁有啲根本冇機會啦，好似馮檢基啊、譚國橋啊啲咁根本都冇辦法，因為個喺個民調裏面相差太遠，根本係冇機會可以救得到佢哋。咁變咗你見到有啲老朋友選唔到即係係唔係雷動咁，可能都係同雷動有關係啦咁樣，但係無論點都好，即係都係有一種難過嘅感覺啦。咁 但係 overall 你滿唔滿意今次呢個結果啊？ 我 立法會選舉 其實喺選舉之前一日，我睇阿李慧玲個左右大局嘅節目，咁佢問我你估幾多席啊？我話30席啦。 哦，嗰陣時你 係啊，我話30席，不過我當時諗咧就直選可以20席，諗唔到係姚教授嗰席掂嘅，諗住唔掂嘅，咁咧就計做咗30席。 你都睇死我哋， 你都睇死我哋。呢個咧就 怪嘅，呢啲 係一個迫行險著嘅，亦都係要對手係即係分得唔勻循。 喺兩個建制喎， 係一個偷雞成功。 係咯，偷雞嘅啫你。 但我相信姚教授喺。都未開工都已經做咁多嘢咧，下一屆就唔係偷雞噶啦，下一屆應該 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贏緊噶啦，應該我都有信心。咁但係當時我都係估三十席啦，咁啊，但係睇個結局就係三十席啦，因為原先雷動一開始出嚟話三十五席，咁當時就係假設咗係非建制派名單度係傾得掂數噶嘛，咁但係你傾唔掂數你就一定係會減少咗噶啦，咁所以去到三十席其實都。幾理想㗎啦，咁當然我一咁講啦，跟住即係個人係傻嘅，卅隻點好啊咁樣咁啦，咁最後都卅隻啦。 我都係估28咋，我同啲人開即係啲 friend 開到。 我通常都係最樂觀嗰個嚟嘅。 我係最樂觀咯。 係啊，即係嗰晚咧，其實一路去到凌晨三四點鐘，我專登起身睇咧，我都係冇乜信心嘅，即係感覺上，咦，好似嗰個配票唔係好 work 喎，因為見到有好幾個即係我心目中心儀嘅候選人，似乎都喺個 邊緣咁樣啊嘛， 即係最後會點？當然 end up 嘅結果出嚟，其實我都係滿意嘅。當然我都覺得即 係 啲可惜啦。 呢個險就係一定要冒噶啦，即係你唔冒個險，因為嗰啲出危機嗰啲咧，全部都係。即係比較穩陣嗰啲，咁你因為啲票喺邊度嚟啫？啲票梗係喺個穩陣嗰度攞落嚟㗎啦嘛。咁你攞得一多咗咧，你咪險咯。咁依個就同成個策略投票而家都仲係第一次，即係咁有規模去做咧。大家係的而且確嗰個拿捏係未拿捏得最準嘅。咁但係我相信喺今次經驗之後咧， 我哋累積咗好多樣嘢，咁係可以大大咁提升嗰、那個即係個準確度啦。將來咁，尤其是如果喺參選個部分做咗功夫好嘅話咧，咁就後面我哋嘅功夫就仲容易做啲。 嗯， 而 即係你講初選啊， 係咪初選？我哋可以再傾嗰成個機制，但係起碼就係話選民，我希望喺下一屆就唔會有哇。多到都唔知點樣揀嘅名單， 嗯嗯、 即係你名單過多，你可以喺用初選嘅方式減少佢，亦都可以用協調嘅方式去減少佢，亦都可以用棄保嘅方式去減少佢。總之你做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去到尾嘅時候投票嘅時候，譬如話新界東，我哋希望爭七席嘅，就得七張名單喺度，咁、 嗯、 大家咪易搞咯。因為七張名單，我哋做個風就係分勻佢就得啦嘛， 嗯、 就唔使要再哇依兩張究竟夠邊張咁樣咧，嗰度個混亂 係咯。今年你話夠五個，真係搞到頭大埋。 係要夠五個，因為我哋爭取六席啊嘛。 係啊， 我 哋 爭取六席就一定係夠五張，夠五個人。 但係點樣分得勻？ 係咯，我都唔係好明。 依、這個就係嗰個經驗咯，我哋要累積。即係我當時我哋有諗過個寫法就係、是、身份證號碼零同一最尾數嘅就俾楊岳，唔係楊岳橋唔使啦，就俾阿長毛咁啊，二尾數係二同三嘅就俾邊個咁樣，咁樣咧就會好容易分。 嗯、 但係咧，因為今次第一次做呢樣嘢，我哋唔知道選民個反應係點樣樣、 嗯。 如果我哋寫到咁清楚嘅話，即係咁樣嘅話咧，會唔會就係惹嚟反感咧？ 嗯， 因為我哋唔知啊、嗯，所以我哋要，所以最後我哋就不如就咁話。大家自己分勻佢啦，咁樣咁睇一睇嗰個反應， 嗯、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今次嗰個嘅，你話有啲地方做得唔夠好，就係我哋對選民嗰個嘅估計係 低估咗， 係低估咗，低估咗。依、這個我可以解釋到點解係低估嘅，因為喺七月中喺港大文研做嗰個民調咧，就係、是、有關提名期前嗰個民調咧、 嗯。 其實我哋有一條問題係問，究竟佢哋會唔會做策略選民嘅？因為每一個候選人都會有個有啲人即係問卷嘅時候，即係嗰個民調嘅時候問佢知唔知，譬如陶謹申咁樣。咁我哋喺陶謹申話會投俾陶謹申嘅人裏面咧，我哋就睇到幾多係策略選民嚟嘅。咁我哋有曬分析噶啦，即係泛民嘅支持者其實係。即係泛民嘅名單咧，或者非建制名單咧，大體係講緊係20%多到30%多嘅啫。即係嗰個策略選民嘅基數就係咁多，我哋就用呢個資料嚟做推算。但係嗰個係七月中喎、 嗯， 但係七月中大家記得之後發生咩事？一提名嘅一開始咧，又咩確認書事件啊，又有人啊梁天琦冇得參選啊，咁跟住之後咧，嗰、那個我相信個民情咧變化咗，而我哋就。之後冇辦法再掌握到啦，所以我哋用個資料係當時合理地可以相信嘅資料，應該係咁多㗎啦。咁如果唔係呢，我哋譬如俾個建議就會唔同㗎啦。但如果我而家先至睇返轉頭啊，原來有成可能接近四成嘅人可能做策略投票呢，咁譬如對陶謹申嘅建議就會唔同咗啦，對阿陳淑莊嘅建議都會唔同咗啦，即係唔會話即係一定要補返啲飛俾佢哋。 點睇點解？點睇點解會有咁多人都 突然間係咯？因為低估咧唔交關嘅。 我哋會做一個而家揾緊資源去做一個 evaluation， 就會真係做返一個民調咧，就問返投嗰票嘅人。佢點解會做策略投票？ 嗯、 但我粗略，因為我最近都再深入去睇翻唔同國家佢哋做策略投票嗰個嘅原因咧、 嗯， 其實就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嘅啫，就係、是、唔想嘥咗選票。 嗯、 即係呢個咧就係選民嘅一個好重要考慮點。我諗今次咧就係大家呢種嘅意識咧，似乎真係去到選民嗰度。咁尤其是到9月2號呢，港大文研出嗰個最即係嗰個大樣本嗰個嘅民調結果出嚟嘅時候呢、 嗯嗯、 就見到泛民呢或者非建制派呢可能連一半都攞唔到地區直選，得返16席。嗰陣時候呢個危機感又好強啦。又有一個唔想嘥又有危機感呢，咁大家呢就即時就動起來啦。咁就好多人呢就即刻呢就諗計啦。咁我相信雷動之前做咗幾個月功夫呢都有一定嘅作用嘅，就係、是、將一啲信息咧就揼咗入去個腦度，但係咧就未即係未係咁快可以即時啊有啲嘅清晰嘅諗法。但係當你又揾危機啊，大家又希望用盡嗰張票咧，咁一到嗰刻咧，到投票嗰刻咧，咁就大家就 trigger 咗 係啦，發出嚟啦。 即係咪配？因為 以前即系传统咧，我嗰啲投票就全家就攞晒一个噶嘛。 系啦， 咁今次就系即系学你系啦，就学识配票咯，每个家庭啊，真系啊。 投边个啊？ 不，虽然我屋企爸爸妈妈同我都由细到大都唔同嘅，但系今次系一般都识得分咯。 危机感个 point， 因为本身我啲朋友嘅群组里边咧，本身都谂住即系冇话谂住参与雷动嘅，后屘就系睇完嗰个最尾嘅民调，就觉得 死 啦，香港沦陷啦，唔得啦， 十六席不保啊！ 喺度睇翻啦，即刻可以传翻资料点样雷。 系啊，跟住就话点样 join 啊？嗰尾嗰日先， 最尾 最尾嗰日先，望乜条 link 喺边啊？ 最尾嗰 真系激死。 九月四号咧， 系激死 啊！ 你会 Telegram 咧，会 show 俾你睇你边啲朋友 join 你 Telegram 噶嘛？即系俾人你见到，咦？边个又 join 咗？你知咩事咧？系啊，系咯，哦 ，OK。咁其实即系嗱，即系 好笑真系。仲话嗰，你就系讲到喂，雷动喺边度 download 喂咁样。 跟住话，哎唔使 join 得，我 send 俾你得啦。 系啦，你到时留意住啦，我话俾你听啦，咁都唯有。 嗱，咁其实你嗱，咁都但系都好多人咧，都仲系即系批评啦，咁样。咁尤其咧就系我见到其中一个比较尖锐啲嘅，就系话有啲嘅所谓嘅非建制嘅一啲嘅候选人，啊，咁点解我哋会系有好多嘅 preference 咧，就摆咗落去，即系好似一啲有小撮嘅一个所谓嘅策略选民啦，佢哋嘅喜好啦，就将一啲本来话咗就话喂，我哋系根据个民调嚟决定支持边个噶嘛 ，end up 咧唔系，系根据个 preference 嚟支持边个嘅。咁呢个我亦都系我见到包括咗好多叶普成啊，其他嗰啲咧，佢哋主要攻击嘅。 冇叶普成嘅， 系啦，即系个关键其实其中一位呢度。 仲 太咯，系咯， 唔系旧嗰即系最后旧嗰阵时。 其实差唔多每一个政团，我哋都有人剔走。亦都有人係包括嘅，除咗民協，即係好不幸地，除咗民協，因為民協嗰幾個候選人全部 好低 啊，所以係因為嗰個其實應該係咁講，我哋係以民調為一個最主要嘅考慮，但係大家要明白呢個係一個策略選民嘅運動，咁即係話你一定要係策略選民先。嗱，如果你係我係咪都一定投俾葉普成嗰啲咧？咁你根本都唔符合資格做策略選民，因為策略選民就話你一定要係願意係俾票俾同陣營嘅其他人啊嘛，咁所以佢哋就算登記咗入嚟咧，我哋問完一條問題就知道佢唔係策略選民嚟，因為佢唔會考慮其他俾票俾其他人，咁你唔符合資格。咁但係就算係願意分票俾其他人，嗱，我哋翻翻去策略選民嘅定義咧，就係你唔投票俾第一選擇，你投票俾第二、第三選擇。咁但系你都有个幅度噶嘛？第二、第三選擇，咁我哋就喺个问喺嗰、那个雷動聲立个民調里边咧，就问咗你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要做策略投票嘅时候咧，你会喺你个选区里边愿意投俾边一啲人咧？咁样，因为呢个系选民嘅运动，唔系戴耀廷组织嘅一个投票嘅中央配票机制嚟噶嘛？我哋要尊重翻已经参与咗嘅人，咁以参与嘅策略选民喺佢哋嘅选项里面，叶普成嘅人佢唔愿意分票俾佢，咁结果佢咪就係即使喺个民调里面佢哋係高嘅话，我哋都唔可能，我哋见因为个决定係参与雷动声立嘅策略选民嘅决定㗎嘛，咁我哋要尊重佢哋嘅决定㗎，我都唔能够即係发出指示话大家不如就佢咁樣做就唔得嘅，因為我哋只可以用個數據，用咗第一陣嘅數據就係、是、第一陣嘅決定就係用個民調。我哋睇咗一啲嘅誤差之後，有啲嘅候選人都係一個。 譬如你用呢個九東做例子、 啊。九東嚟講，嗱九東嘅好清楚，當然黃楊達一定係高過 快必 快必嘅啦。咁但係因為喺我嗰班策略選民裏面，係得成領嘅人肯去投俾黃楊達。咁但係我哋即係九個選區，我哋要救一個，因為其他兩個都已經好清楚啦。咁即係話我哋要揾另外兩張兩是但一個嘅非建制嘅人，佢哋係大家係願意救嘅，係最多人願意救嘅嗰、那個係快必，唔係黃楊達。咁但嗱，我就算我話不如大家救黃楊達，佢哋都唔會聽㗎。即係嗰班策略選民都唔聽嘅話，咁我哋唔係去做緊一樣嘢，係首先第一步，梗係策略選民參與雷動聲立嘅策略選民，佢哋嘅決定嚟㗎嘛。然後我哋就將嘅決定去話俾人知，喂，呢個係我哋嘅決定啦。嗱，如果大家好小心睇我哋出嗰個信息，我哋話呢個係雷動聲立策略選民嘅決定，我哋就會將票俾一 幾多邊個邊個啊啊快啲咁樣。咁其實我哋就話你可以將佢傳俾其他人。我哋都冇話你要推薦俾其他人㗎。 但係 public 個即係公眾望到嘅就係佢望唔到嗰個策略選民嘅嗰個討論或者決策過程。就佢哋成日都覺得係哦係啊 Benny 你去發動司令嘅咁樣。 係呢、這個就唔解咗成個嘅機制囉。係 討論嘅。 成個機制我喺即係一路喺蘋果日報我專欄差唔多將所有每一個 step 都講曬出嚟係點樣做㗎啦。好清楚一路係群組。不過即係冇人去細緻去諗嗰件事㗎嘛。即係以為個印象係咁樣，但其實去到嗰個位根本上譬如以新界西為例咁樣，咁啊四個候選人都係屬於個邊緣嘅區域嘅，咁但係咧我哋嘅票咧只可以夠到兩個，咁啊大都就俾個群組就佢決定啦，究竟係郭家麒、黃浩銘、啊李翠仁定係黃遠達，咁啊最後大家投票決定就係、是。郭家麒醫生同埋阿黃浩明，咁冇計㗎，就算我點樣想將個票俾阿李卓人都唔得。咁但係點解臨尾我哋轉咗即係臨尾過李卓人呢，就因為第一個我講真係有少少私心喺度呢，就係、是、呢我想救多個，我想希望救多個，咁我就同阿班我哋個團隊裏面嘅即係做統計學嘅我哋嘅專家呢就傾有冇機會可以救多個，而家我哋嘅票夠唔夠救多個。咁、那個專家就用嗰啲統計模型咧，不斷喺度計 Jenny 佢話唔夠票夠兩個，夠三個，除非投票率夠高。咁投票率去到幾高咧，就近六成到啦咁樣。 哦，咁就係六成啦。 嗱，咁咧我哋就跟住呢個資料啦。咁我就睇住，即係我一路都想夠多個喺新西。咁咧就去到選舉日當天，我哋睇住個投票率，投嗰五個鐘頭。其實投票率咧係低過2012年嘅，咁啊即係唔使啦，即係冇得諗啦。但係跟住下晝咧，啲投票率就開始飆升啦，一路扯去到黃昏嘅時候咧，就已經超過咗2004年嗰個數字啊！2004年係歷史最高嘅，因為你連04都過咗咧，因為我哋仲雷霆救兵效應，我相信一定有噶嘛。今次咁即係話後節咧應該夠高啦，咁我就真係搏啦嗰下，夠多個我哋就既然。计数系话有得救，如果救六成嘅就救多个，咁啊 救埋啦， 救咯，即系系救，但系原来唔够票咯，因为佢只系五成八，未去到六成，咁呢个就造成咗一个即系某程度上系一啲嘅即系即系我谂系出咗问题啦， 即系成个计划咧，即系 on paper，可能大家即系。都未好容易去 visualize 到究竟其實做出嚟係點樣？而家做出嚟睇到個實質嘅效果咧，咁其實大家就可以去諗啦。因為 鄭 教授，因為鄭講嗰度，我明白，即係譬如話你係一個充權俾一啲嘅策略選民，由佢哋去做一個 decision，最後將呢個 decision 帶翻出嚟俾。但係當然咧，我咧即係阿少亮講得啱嘅，大家唔會諗呢樣嘢嘅。呢個就係雷霆計劃、雷霆聲立嘅一個推薦嚟嘅。但係中間係有一個民主嘅吊軌嘅，因為。民調其實都係 show 到一個民主啲人嘅意向啊嘛，但而家我哋就用一個另一個少數人嘅民主咧，去 override 咗個可能更加多大多數人嘅嗰個嘅一個選擇，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始終都係一個要去 address 嘅一個 area。 呢個我諗你無可避免嘅，因為你呢個係一個唔係某人去組織成為嘅一個策略投票嘅行動，呢個係一個策略投票嘅運動。策略投票就係唯有參與嘅策略選民先至有權去決定佢哋依個運動想做啲咩嘢。依個運動唔係由某人去決定咗佢係要做咩嘢，而係由翻嗰個運動嘅參與者嚟決定。個參與者越多，咁咪變咗越能夠可以即係同嗰個所謂嘅出邊嘅數咪越近咯。所以我哋原先定嘅目標係希望有200,000人參與嘅。咁但係咧，今次第一次咧，咁就參與嘅人咧係。去到後期最早到最後期就去到40,000人，都離嗰個原先嘅目標基數係好遠。咁我諗係從一個長遠角度嚟睇咧，四年後咧，我估計應該會更多人會肯參與、那個。 如果講聽完之後，我都走去做策略選民，我都希望有份去做呢個決定。 但係頭先 Benny 你話四萬係即係登記咗嘅， 登記咗，但係唔係全部係策略選民嚟㗎，即係因為我哋登記咗都仲要再過一個嘅。即係一個問題要問你嘅，你係咪會考慮候選人嘅勝算？如果你唔會考慮人勝算，你唔係策略選民，你就我鼓勵你就早啲去投票，投票咗俾你支持嘅人。策略選民嘅作用就係考慮咗各個候選人嘅勝算之後， 希望盡量將啲票係可以分得均勻一啲嘛。咁呢個就係佢個嗰個，即係唔係所有選民都會做策略選民。但係其實按研究嚟講，大部分嘅選民都唔會做策略選民嘅。策略選民只係話佢係唔係淨係考慮嗰個嘅候選人嘅個人嘅特質，而係佢會考慮埋整體個選舉結果，按住嗰個勝算嚟，希望達到某種嘅整體嘅選舉結果。 即係所謂大局啦。 係啦，冇錯啦，依個係策略選民係唔係多數嘅，一定係一啲嘅一個喺其他地方，我啱睇完一個研究，其實好多地方係講緊 10% 以下嘅。咁香港其實咧已經係好勁㗎啦。就算唔係今次，就算我哋講頭先講七月中嘅時候咧，去到兩成幾嘅人去肯策略投票，其實都好高㗎啦嚇。即係喺我睇過所有嘅文獻裏邊咧，都已經係最高。而家我無論係歷史上世界上最高嘅策略選民嘅比例。 我想问呢个问题， 系咯、 啊， 即系策略选民，即系香港策略性投票呢样嘢。虽然我哋起步得好迟、好新，大家都唔系好识，咁但系以规模计，我哋唔细 嘅。其实影响咗几多人咧？估计喺香港嚟讲， 嗱，我粗略嗱，做策略选民咧就唔系一定要跟雷动，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啊， 即系可能 会俾雷动影响嘅。 好多人根本可能冇跟雷动，或者完全唔跟，或者跟部分，甚至乎有啲人冇听过雷动添。但系如果真系有策略投票咧，嗱，我哋可以用超区嘅结果去做一个粗略推算嘅。超区嘅结果大家知啦，民调就话涂谨申系攞两成几噶嘛，支持度噶嘛， 系咯。 咁最后咧，佢系跌翻都得十几个 percent 嘅啫。咁即系话少咗咧，系成一半以上，即系少咗十几个 percent 嘅。 好在佢告急咗。 系啦，嗱，咁咧就即系话超区嘅选民咧，超区嘅选民咧。大概是有非建制派大概110万人。如果你是有咁嘅百分比、可能有十几二十万人已经是在超区里面显示到佢是直头就是因为嗰个情况做咗策略投票㗎啦。咁所以呢个是有一个嘅数字上呢，我估计喺即係而家仲系等緊个研究啦，可能最后出嚟呢非建制派支持者可能有成三四成嘅人起碼咧係做咗策略投票， 即係幾多人啊？實際 三四成咧就可能都30万-40万噶啦，會係。 哇！好勁啊！ 第一節去到呢度先啦，我哋翻轉頭第二節咧，我哋就會講下關於雷動嘅將來嘅一啲嘅睇法。